诗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抄字，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儿训神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干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西安府知府张治中按照唐师爷的办法，经过了一番的布置，第二次来到钦差大人的公馆，终于是见到了一位老总管。当然了，这位老总管是二侠侯杰冒充的。一番交谈之后，终于还是把张治中领进了钦差公馆。那么这一回众位剑侠客布置下的这个局，会不会露出什么破绽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刚一进，后手咣当，大门就关了。炸海军牛于横于宝岩霹雳狂风干虎两个人身手亮家伙，一人一条杵，脸冲里对院子，后脊梁对大门，疯了。再想出的时候出不去了。这几十个当差的一条干了，这家伙老大们给我们领进来，这怎么意思？这是老头不管倒背手，贵府跟着紧点走。过剑道，他过剑道，张治中过剑道，俩大夫就不让过了，当时就给拦了。后边几十人往前一拥，好家伙，两廊下全都埋伏人了。这都什么人物？拔着门人呢，阮和阮不虚渊少普，侯盾、侯玉、严宝、包信、小火神、红玉耳、司马灵、夏九龄，这都干什么的？手脚都快呀！就这几十个差人还在这帮少侠的手里头，那还叫事儿吗？该绑的绑，该下家伙下家伙，全都给治了，全绑，绑一遍，蹲一遍，家伙也都下了。几个人差人一瞧，干了，跟老大爷上这逮人来了，让给逮了。这甭问了，这不是燕家班了，这虎家班了。这大老虎，这是，这哪惹得起呀？真大人无疑了，不是真大人敢把一府的三班衙役全给捆了吗？家伙都下了，张治中一瞧全给捆了，这就开始哆嗦。老大人，这怎么意思？暗带军人见老大人，你不要脑袋了吗？这是出了京二号的小皇上啊。我带你见他没关系，你不能带这么些人呢，还满带着家伙，正格的我看贵府你有点不懂得王法呀。哎，不，去回去。张志荣心里话，我要懂得王法，我能跟着西安侯造反吗？哎，是这个老管家，您多为例，您带我见见老的人，捆了也就捆了，我见着只要是真钦差老的人就行了，最多把我这官免了。我已经进来了，那怎么办？上坟的羊啊，这就豁出去了。你都到这儿了，你不宰是不成了。跟着硬着头皮往里走，刚转过剑道，过月亮门，好奔后院呢。张芳就在月亮门这站着呢，假装从里边往外走，跟老头子撞一满怀。他拿手一指二侠侯杰，二侠侯杰拿手一指他，呵，你个老梆子，呵，你个小猴崽子，俩人站着对着骂上了。你好大的胆子， 昨天他就来了，让我给打回去，怎么着？今儿又把他给带来了，简直的眼里没人了。哦，他一会儿当着西安侯的官，没当着我们钦差老的人的官，到这最多把他一撸到底，过些日子摇身一变官复原职了。到这又唬您了，您又给带进来了，怎么着？就是您不怕我呀？所有的人我是法随令出，到您这儿永远行不通。仗着您年老欺负人，您不就把年的人给带了大的了吗？您眼睛里没有我张美元。和这种抢白，老头子也说，你别老跟我嚷着，我这么大岁数，你宁欺老别欺小啊，我紧着让着你啊，你是欺负我欺负到家了，我觉着你在大人面前这个红人，我跟你不一般见识就完了，现在你眼里没有老前辈，我打你个猴崽子。老爷子一伸手，张方一还手，老爷子一寸头，啪，这还用排练呢，张志忠挨一大嘴巴，俩人叽里咕噜一折腾，这给张志忠一脚，那给张志忠一拳，俩人打成便宜人了。俩大夫吓得也蹲了，这家伙受了受不了，我们跟人招谁惹谁了，非死这不行。上房屋来了，干什么呀？怎么了？这么鸡吵鹅斗鸡谋的喊叫的，都不要脑袋了吗？这两天我精神不太好，我老听着这院子里头乱。难道你们不怕我的上方剑不利吗？张方，张方这打着架，这儿无论男女先斩后奏。张方假装听不着这句，怎么着老爹您再说清楚，噔噔噔往回跑，奔上房屋跑。一看他拽身，侯二侠一拽这张志方，还不赶紧跑，你脑袋要搬家，快去，您那哪能跑，赶紧顺地走。顺哪儿走啊？也不什么时候这挖一狗洞子，赶紧，就是我向着你，我不愿意让你死这姓张的手里头，我不愿意遂他的愿，你快顺这钻出去，快点，带多少人赶紧都带走。是是是是。张志忠愣剩狗洞子钻出去，亡命而逃。大家伙上房一瞧，二百人全撤，开个门把他所有带的人全轰出去，这儿摆庆功宴。张方算出来了，准着你还得再来，再来就得带人来。见到以内把你的所有人全控制住了，家伙全下了，三耍西安府，把西安府哄得团团转，再也不敢来了。谭望谭德祖说不敢来是不敢来啊，我也回自己家了，我那还担着一个罪名呢，也没摘了干净呢。真正老大人要回来了，我这又一行大罪啊，我冒充老大人呢。我在我们家待着可不能说在我们家待着，我现在在年公馆待着呢，老大人是这儿的正差，我这就算呢霸占人家公馆。你们大伙儿瞧瞧我这马事怎么处理。这不说，现在谢家滩借船有多少钱我一身话全都去，可这船不一定够。金龙川已然打算投降西安侯了，向着万龙藏锋岛了。银龙川这位川主叫飞云叟石城，这个人我就不知道他到底呀是怎么一个态度，我不明白，你们哪位受累打听打听，要是他能够跟咱们联合在一块儿，咱们打这万龙藏锋岛就有点把握了。书中代言这个飞云叟石城什么态度呢？其实本来他还是向着三川，他不愿意跟这个万龙藏锋岛沆瀣一气。这里有一倒霉的，他一师哥叫飞鹏叟，这飞鹏叟啊叫贺通，跟这飞云叟石城是亲师兄弟，就住的银龙川。听说呀，现在万龙藏锋岛西安侯闹得挺大，剑山蓬莱岛的英王富昌跑到这儿来了，打算二次起事。那么现在有年羹尧钦差老大人出京专办这个事情，打算三庄借兵。 那么飞鹏走贺通呢，可就跟飞云走石城说，说兄弟，咱哥俩不接心，我在你这儿住着别白住，我给你出个主意，干嘛呀？联合圣域，联合三川，咱们打他这一座呀，万龙藏锋岛。飞云走一听，师哥，打万龙藏锋岛都不要紧，可您哪儿写着圣域跟三川人马准赢啊？本来人家万龙没招着咱们，咱们挑起信来打赢了，咱们落一个联合别人欺负人；打输了，他反咬一口，咱们可受不了。而且三川人心不齐，谢家滩的谭望，我听说已然吃了官司了。那么这个金龙川打算投降万龙唐风岛，就剩银龙川跟三庄圣域能有准把握吗？可话又说回来了，万龙唐风岛准就赢咱们吗？也不一定。所以咱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坐观其变，咱们先瞧着。哎，兄弟，你这怎么话说的？哥哥，我给你出这主意，你应该画出道来，当何走啊？你得听哥哥我的。嗯，我凭什么听您的？您住的我这，吃我的，喝我的，这么多年，现在您又打算支持我，要主我的主，您主得了行啊？您主不了啊？我是银龙川之主，这话可重了。飞鹏走贺通这么一听，我没这意思，我这不给你出主意，您这主意出完了，我告诉您了，不行。乐意待您跟这待，不乐意待您赶紧走。哟，这话可难了。飞鹏走一听，这么多年弟兄怎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那我就走吧。像那个飞云走石城，你倒拦呢，气头上也没拦。贺通出来了。贺通这一出来，不知道上哪儿去，递了个包袱，这包袱里叫他换洗的衣裳。我有心呐，找圣域去，让圣域请高人灭万龙藏锋岛，到那时候银龙川，我让你石城一好瞧。可是这么多年的兄弟，许你不仁，不能我不义。哎，没办法，不知道哪儿去，先找个店住吧。进店了。到店里边啊，伙计挺热情，说老爷子您住哪儿啊？我呀，我随便找单间就行。您是跟店里边吃，还是自己外面买着吃？明儿再说，今儿我不吃了。嚯，您这么大岁数不吃饭行啊？那你甭管了。嗯，哎，你给我做点水吧。自己坐在这儿一时亡神，这话没说明白，我跟我兄弟这么好的交情，怎么一说翻脸就翻脸了呢？哎，他就会顺家把我轰出来了。我说走，你倒拦着点我呀，现在也回不去了，好马不知回头草，再找兄弟飞云走掰着这事，显着我有点栽面，我不能主动回去，他请我我都不回去，可我奔哪去呀？自己想到这儿，猛然间一抬头一瞧，有桌上这包袱没了。我飞鹏走贺通在江湖上赫赫有名，银龙川川主飞云走石城是我的师弟，能耐还不如我呢。有小李，小李偷包袱偷别人行，不能偷我的呀。哎呦，心里边这么一别扭，要喊干嘛？伙计，我丢东西了。这伙计，这火都出来，呼，不能喊，我一喊丢人到家了。人家一问您丢什么，丢包袱了。您包袱，您包袱里都是什么？都是衣裳。您姓什么叫什么？飞鹏走贺通，坏了，自己丢包袱自己知道，还有一偷包袱的知道。我一嚷嚷，全知道了。哎呦，倒了霉了。时衰运败鬼欺人，青天白日，我这么大侠客坐到屋子里头，包袱丢了，看来我大限将至。跟师弟窝这么一口气，又搭丢包袱，心里这么一别扭，不想活了，站起身迎往外就走，干嘛死去？刚往外一迈步，由外边进来一人，白发苍苍一老者，手里递了一包袱，正是他的，给他送包袱来了。老头子个儿不高，也不阴然虚长过腹。贺东一瞧认识， 家住在漳州城里，姓白叫白太官，剑客。白太官他怎么认识？好几十年前他打算拜白太官为师，白太官那会儿不开山门，白太官谁都不收，你有多大能耐多好的孩子就不收。后来收一个孙志孙宝昌，为什么？孙志孙宝昌会下棋，就因为下棋拜的博太官。博太官收完孙宝昌了，老觉得对不起呀、啊、原先拒绝的那些人都有谁呢？就有贺通。飞甭走，贺通另拜名师，也练一身能耐，现在也这么大岁数，人称侠客了。一看博太官提着自己包袱由外边进来了，那时候博太官打哪来？博太官找孙宝昌去。孙宝昌奔哪儿？奔杭州了。孙宝昌找江南大侠吕留良玩命去了。白太官一琢磨，这孩子要给我惹祸，赶紧追到杭州。到杭州这帮人刚走，把吕留良喊出来一问，说我徒弟孙宝昌来没来？来了。怎么样？好，该让你徒弟露脸，山东五老都在我这儿呢。把五福捧寿这码事情就跟博太官一说，博太官一听可乐了，哪天我得面谢山东于氏五老，这是成全我们孩子，错非有五老在，这码事不能了得这么好，也是您大仁大德不记恨我们孩子。您那徒弟王英怎么样了？别提，我丢人丢在他这儿了。你这徒弟能耐比我这徒弟怎么样？咱先不说，这人性可不一样。我这徒弟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为嘛这山东吴老上我这儿来了？他给气来了，他愣告我把于家大爷给弄死了，剩下那哥四找我玩命来了。要不是于大爷在我这儿，好，我这儿摊煎饼的摔跟头，那就算乱了套了。白大官一听这南方的俏皮话，我也不懂。这是南方的俏皮话。那么线下呢？线下你来别白来啊，下一盘吧。哦，还下呢？他就这瘾。他怎么样啊？他遇上高棋，他知道白太官孙茂昌爷俩这棋有输赢。咱们这道说让我孙茂昌就得说博太官这棋好。漳州府下棋第一了，您好容易来我这，咱下盘棋，我约你棋友在我这下两天。老头子呢也爱下，老头子就陪着江南大侠吕留良下几天棋。那我不能老跟你这待着，我得找徒弟去。徒弟奔哪儿了？我不知道，我估计奔万龙藏锋岛了，我得下去追去。为什么？孙茂昌跟着人不说上万龙藏锋岛了吗？啊，这里有一个长山走啊，千里独行啊，他跟着他去了，我也上那找徒弟去吧。那您收敛，您走吧，那可敬高人啊。是我只有高人。我跟你说，吕大侠，我这队兵刃好长时间不用了，这回出门我怕遇见对手，我带着一队兵刃，我没瞧见，在这儿掖着呢。他交给孙茂昌一对冰铁双绝，感觉老爷子最得意也是一对冰铁双绝。他这绝跟别人不一样，就仿佛扇套一样，把这绝呀、啊、床的这扇套里边，他这绝比别人那短，就在后腰这么一掖。你要打后边一瞧，看不出这兵刃来，仿佛就掖把扇子一样。我带着我这冰铁双绝呢。吕留良一听乐了，好家伙，漳州的博太官出门带兵刃，这多少年没听说过的事了。得了，那我就放心了，您走吧。这才从杭州够奔万龙藏锋岛，到万龙藏锋岛转好几圈进不去，不知道虚实，先转悠转悠吧。正走着呢，一瞧，哟，有个老头夹着个包袱沿江而走。这孩子我认得呀，这是贺通啊，好几十年前要拜我呀，怎么都这么大岁数了？没收他。对了，怎么？你瞧这模样，几十年没大长进。我听说这贺通后来另拜名师，人称飞鹏叟，跟他师弟飞云叟在银龙川这儿闹得挺大的，广有侠名， 怎么夹这包袱俩也离了离机，沿着江走，要投江的意思。跟着吧，跟着一大阵去，有个店，贺通进店都没瞧，博代官瞧，博代官一瞧啊，天兴老店，进去之后一看，给他让的单间，包袱往那一搁，伙计跟他这聊着，伙计一转身，博代官由后窗户就下来了，就在他身后的一伸手把包袱就拿走了。那边说不知道，他正想事儿，也搭着剑客爷能耐确实比他大，但是飞鹏走不是一般寻常人呢，愣让人把包袱拿走，这栽跟头栽大了。老头一琢磨，我别逗他玩了，要神经。这贺通心里有事，别看我没有缘分，没成师徒，当初可是要拜我，我不收，我是谁都不收。后来我自己拉着口子，自己缝不上了，我又收了孙茂昌了。原先我拒绝这些人，我可有点对不住。每每想起这事儿来，我有点自责。贺通就是其中之一，一定孩子有难处，有难处没关系。我问问你，我博代官能管我呀，就给你管了。绕着头了，提了包袱，大模大样往里走。贺通呢，吓坏了，打算投江啊，站起来往外走，一看博代官提着自己包袱进来了，扑通就跪下了。老爷子，您还认得我？我怎么不认得你？你不是贺通吗？不错，是我。我给您丢人了。你给我丢什么人？丢人丢的是你自己的人。这么大侠客放桌上包袱让我拿走，你竟然不知道吗？笑得贺通满面绯红，张嘴还没说出话来呢，院门外的有人答言：呸！白铁官，你还吹大气呢？他丢人呐，你丢不丢人呢？你摸摸你的家伙还在不在？啊！这下可把白铁官吓坏了。漳州的剑客爷博铁官伸手一摸后腰，冰铁双绝不翼而飞。老爷子吓得满不淫然过府啊，这胡子直抖啊。一缕自己海下的阴然转身行，回头观瞧，见门这儿站着一人，不认识，年龄总在八旬开外，黄眼珠，鹰钩鼻子，那么大岁数，单有这么一绺头发，仿佛一个冲天撅一样，相貌凶恶，往这这么一站，尤其这俩颧骨，亚塞俩灵柩，手里边举着这冰铁双绝，外边有一套，正是白铁官所使的兵阵。你的兵阵在我这，你妄称剑客小辈，你是谁人？说出来吓死你！我叫倪小鬼陆恒。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